痴情太痴狂。 歌曲《梅花三弄》是电视剧《梅花三弄之梅花烙》的主题曲，由姜育恒演唱，琼瑶作词，陈志远谱曲。或许你对他的歌名不是很熟悉，但是只要你听到这一句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”，你是否觉得又似曾相识呢？一起来听到《梅花三弄》。 销魂，梅花三弄。 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最销魂梅花三弄。 醒不来的梦，弧线里被染尽的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。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来听到陈奕迅《红玫瑰》。 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。玫瑰的红，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。

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月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 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，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 千千阙歌是由香港女歌手陈慧娴演唱的一首歌，这首歌选用日本歌星近藤真彦的歌曲《夕阳之歌》，由香港填词人林振强重新填词，收录在陈慧娴89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中。一起来听到陈慧娴《千千阙歌》。 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，